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端木翠愣怔了一下，唇角泛起微笑来。他掰手指数给展昭看， 去开封府找你，你不在，一次；到这里来找你，你不在，两次；去城门找你，你不在，三次；后来李小姐回来，你又没回，四次，整整四次了。 说着，他比划着四的手势，晃来晃去。展昭微笑，低下头去吻他的鬓角。 所以你就躲到门后去吓唬我？ 是啊。端木翠忽然想起什么，伸手把垂下的几缕发环到耳后，让他看额头。 自己看。嗯， 怎么了？ 你刚刚推门进来，砰的一声就撞到了。 那你都不吭声吗？ 忍着，若是忍不住岂不是吓不到你了？ 他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带着小小的得意。 疼不疼啊？ 嗯，怕是要撞傻了。 那不要紧，本来就是个傻姑娘。 我哪里傻嘛？ 哪里都傻。 展昭唇角的笑意越来越深。 不但傻，而且小气得很，从来不肯吃半点亏，从来不饶人。 那不要抱我了，去抱又聪明又大方的姑娘。 端木翠伸手去掰她的手，展昭的双臂箍得牢牢的，她怎么掰都掰不动。展昭没有看她，只是满手在她发间，似是喃喃自语： 我怎么会喜欢上这样的姑娘？ 难道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吗？ 这一下似是问到了重心。展昭抬起头来，若有所思地看着他，眉头皱得紧紧。 好处？ 思索了好一会儿，他给端木翠肯定的答复。 没有。 端木翠差点气晕过去。 哎呀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我不是经常行侠仗义吗？还有，我也收妖的，我心地也很好啊。我武功也好，以前打仗的时候，我脑子也好使啊。还有，我长得也好看啊。 哼，前头都是假的，最想说的是自己长得好看吧。 哪有啊，前头的才是最重要的，至于长相嘛，我都不在意的。 等了半天没见展昭回答，端木翠好奇地抬起头来。展昭的目光温柔得很，只是静静地看他。端木翠脸一红，咬着嘴唇，脑袋一歪。 看呆啦，有这么好看吗？ 是端木回来了。 嗯？什么？ 展昭没有再答他了，他的双目缓缓合起，身子软软沉了下去。端木翠慌张地搂住他，只听见他梦一般的低语： 是端木回来了。 大半夜的，李萧寒一大家子都被折腾起来。再接着，城中回春堂年近70的老大夫杜如言挎着药箱，在家仆的搀扶下也颠吧颠吧到了。杜如言伸出两个手指头，嘘嘘耗着展昭的脉。端木翠双手托腮，半跪在床边，一会儿看看杜如言，一会儿看看展昭，紧张到不行。何请？杜如言慢吞吞收回手，迎着端木翠忐忑的目光，无比淡定，但是口齿漏风地吐出几个字来： 没什么事儿啊。 没什么事还会吐血啊？ 杜如言眼皮都不抬，颤巍巍地扶着家仆的手站起。 他这身子骨吐血还好点儿。 这话怎么说？ 端木翠恨死了杜如言这一副拿腔拿调的模样，华佗够牛吧， 华佗也没你这么拽吧。 这年轻人心里头憋着一股子郁结之气，老朽也看不出有多久了，不过长久这样郁结着对身子定有损伤，这次也不知是被什么一击反而发僵出来，所以老朽才说吐血反倒好点。 端木翠吁了口气，一颗心总算是放下了。 那杜大夫，要么你写个方子。 李萧寒在旁添了一句， 也用不着什么方子，早起时给熬点米粥，熬得稠些，他气息浑厚，掌心有宝茧，该是习武之人，不打紧，多给他说些宽心的话，引他多笑笑，心里头舒畅了，这病自然也就好了。 展昭这一觉睡得很沉很沉，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梦里他回到了开封府，在庭院中练剑，时候好像是秋天，有叶子从树上落下，飘飘洒洒打着旋儿落在脚边，公孙先生和包大婶在廊下一齐，两个人一般的愁眉紧锁，手中的棋子迟迟不落，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分作两派，各自拥趸一方，时不时争辩几句，有几次还试图帮包大人或是公孙先生落子，于是公孙先生连连抗议， 观棋不语真君子，观棋不语真君子。 最后一招剑花挽过，银光一闪，巨缺入鞘，下棋观棋的诸人都无暇顾及他，展昭微微一笑，转身出了开封府。素日里走过无数次的街道，有孩童在嬉戏，有夫妻在口角，还有临街的屋子里传出来的膳食香气。他步子不急，走得很稳，迎面走来一人，面目熟悉得很，擦肩而过时，他忽然想起来，这不是赵小大吗？他记得赵小大被文瑞精怪所害，从此失落无踪，他回头去找，人来人往，已经看不到赵小大的身影，前方忽然马蹄砸踏，急转头时正看到青马还有微顿在地的和衣女子，他顾不上多想，急奔而过，长臂一挽，那女子在他怀中扬起脸来向他嫣然一笑，女子的家仆们惊惶赶来，他放开那女子转身离开，拐角处一辆两人抬的小轿静静停着，梦蝶将轿帘掀开一线，似在看他又似没有，轿子身后是云气缭绕的小巷，而轿子顶上狰狞而又嚣张地悬浮着一件凌霄红衣，展昭脚步不停，路过晋侯巷，温古尾鱼的大宅檐下悬着两盏白色灯笼，檐角处立着猫妖，她黑色的裙裾随风飘扬，鬓角簪着一朵极其艳丽的牡丹，而前方矗立的便是宣平城楼，三丈三的地气夹杂着异气扑面而来，低空掠过无数纸做的蝶，破落的城隍庙里七星灯依旧点亮，沉冤巨大的触手迎着灯影兜头照下来，再睁眼时半空一轮巨大的冷月亮，稀奇乏咒的低沉号角声远远传来，他还是不停地走，身边的山川河流伴随他的走过寸寸化作了飞灰，这飞灰一下下的悬绕，托起一盏去往丰都的孔明灯，展昭抬头看那盏灯，灯却突然直直掉到了地上，火焰燃起灯壁，隐隐现出姚曼青的脸，展昭下意识后退，却撞上一人，回头看时，那人一身中贵人的服饰，捧着圣旨，面无表情。 女子楚服作为皇后咒诅， 大逆无道，着速死，古杀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